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

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北京市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，活动持续到5月4号。通往新国展的地铁15号线可在市内与地铁5号线、8号线、13号线、14号线等多条地铁线接驳。地铁是参观北京车展最为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。 969智飘车展。 欢迎收听经典969特别节目聚焦车展，我是英奇，一起来关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相关内容。第15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已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，活动即将在5月4号落幕。本届车展以定义汽车新生活为主题，对于汽车界来说，这是一场车坛盛会。本次车展中，参展商家及品牌方多达1200余家，参展的车款则达到了1000多辆，像阿斯顿马丁、奔驰、奥迪、宝马、劳斯莱斯、兰博基尼、保时捷等超级豪车品牌带来的全新座驾，其中不乏100多款车型都是全新首发，几乎每一辆车都能够瞬间激发起你驾驶的欲望。而值得瞩目的是，本年度江铃福特轻客家族的各参展车型，无论是大气豪华改装房车，还是福特新全顺自动挡车型，在这里您都能近距离观赏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相关报道，想知道更多车展活动内容，请每天9点、14点、19点锁定969聚焦车展，还可以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了解。 谁比谁好，能站